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七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 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，第七章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。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，去，他就去。对那个说，来，他就来。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。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。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。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。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，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，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，说，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，受灾患的，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厌了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，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主又说，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？